弟兄姐妹，主日平安。箴言三章一到十二节，我给这段经文取了一个正道的题目，叫做人生中的真智慧。基本上来讲呢，诗篇一直在告诉人什么是幸福，箴言呢一直在告诉人什么是智慧。是的，关于幸福，或者说换成诗篇的话叫有福，关于智慧、聪明这两个人生最重大的课题上呢，诗篇和箴言都给我们很多的讲述。问大家哈，在你的观念当中，什么样的人才算是幸福的人？简单的人。 OK， 对简单的定义就不简单，对吧？知足常乐的人。 OK， 还有没有？敬畏神的人，远离恶事的人，儿女双全的人，有钱的人。其实呢，每个人对幸福的定义都不一样，对吧？对于不一样的原因呢，是因为他真正的看重什么。我跟你讲啊，当一个人认为说他拥有了这个东西或者这个特质，他的人生就是有福的，那么就意味着他的人生是被这个东西来命名的，或者是被这个东西来统管的，或者说是被这个东西来掌握的，对不对？是的，因为他真诚地认为说，我只要有了这个特质，比如说简单，我就幸福的话，坦白来讲，这个就不太简单了。那圣经怎么说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呢，敬畏上帝的人就是有福的，爱慕上帝律法的人就是有福的，转离罪恶、离弃恶事的人就是有福的，谦卑的寻求真理的人就是有福的，专一的信靠上帝的人就是有福的，对吧？那诗篇充满了这样的描述。好，那我再问大家第二个问题，那么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是智慧的人呢？ 谦卑的人。 OK， 谦卑的人是智慧的人。 靠着神话语 活着的人。哦，大家都比较熟练，对吧？还有没有？ 人权傻傻人，大智 若愚。大智若愚，这个 啊， 对，这个中国人都比较喜欢用这种方式，对吧？ 认识耶和华。 OK， 认识耶和华的人。读书多的人算不算？博古通今的人，或者说智商特别高的人，看起来就比较聪明伶俐，或者说动手能力很强，或者说比较世故圆滑啊，你会发现不同的人对聪明的、对智慧的界定也不一样，对吧？你知道世人基本上是用人生阅历的丰富、读书的多少、聪明伶俐、动手实践能力强、解决问题的能力强，用这样的方式来界定智慧，对吧？事实上来讲呢，让我给你一个答案。圣经告诉我们说呢，幸福的人就是智慧的人，智慧的人也是幸福的人。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有福的人跟智慧的人都有同样的特质，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敬畏上帝、爱慕律法、转离罪恶、谦卑寻求真理、专一依靠神。他既是幸福的人，又是智慧的人。通常我们对智慧的理解呢，常常会受到我们 周围的人的影响或者价值观的影响，我们会觉得只要这个人，就是我们会受到三国的影响，你知道吗？对，这个三国的影响告诉我们说，真正的智慧就是阴谋诡计够多，对吧？尔虞我诈够，就是你足够的诡计可以把别人骗到，而如果他被你骗了，就表明他是比较愚昧的人，而那个不是真正的智慧。因为关乎真正的智慧呢，箴言这段经文给我们很多的描述。我们先来看智慧的定义，好吧？箴言是怎么来定义智慧的呢？或者说什么才是智慧的本质呢？一到四节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不要忘记什么法则，要谨守什么呢？ 诫命。 诫命，哎，法则和诫命讲的是真理、标准、原则，对吧 ？OK， 接下来呢，他又讲到说呢，不可使哪两样东西离开你呢？慈爱、诚实，讲的是一个人的品格，对吧？好，很有意思。他说呢，你要认识真理，就是法则、诫命，就是让真理成为你人生的根基和最高的权威。然后呢，你还要活出一种美善的、荣美的或者美好的生命的样式，就慈爱和诚实这个品格嘛，对吧？那他说戴在颈项上，刻在心板上，意味着这个与你息息相关。他说呢，这样就是有智慧，或者我说的简单直白一点吧，第一呢，你有一个符合圣经、符合上帝真理的健全的常识，就是真理法则嘛。第二呢，你是一个道德高尚有情操的人，就是慈爱诚实嘛。他说这样就是有什么，有智慧。哎，我觉得很有意思，对吧？通常这样的人在现代叫做太老实了，通常这样的人在现代叫做书呆子、榆木脑袋、不懂得变通，对不对？你还真信了，那你就傻了，对不对？你怎么能这么老实？你知道是有潜规则的。所以呢，让我这样来说，我们现在很多人认为的智慧呢，其实是一种自作聪明、自以为聪明，生出许多的巧计来，成为自己生命的网罗，脚下的刺。让我总结一句话，什么是聪明或者什么是智慧呢？就是两个层面，第一，在真理的层面上，晓得法则和诫命；第二，在生活的层面上，有慈爱和诚实。如果这样来总结的话呢，就是洞察是非对错，这个是在真理的层面上，有那一个法则和诫命的规范，让你去在认识的层面上洞察是非对错，对吧？哎，洞察是非对错是智慧。第二呢，你不仅能有这个洞察力，你还能够活出美好的生命的状态，就是慈爱和诚实。所以呢，箴言接着说，第五节到第七节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请注意哈，这三节经文呢很有意思，你有没有发现五到七节这三节经文其实一直在这里给我们展现一个对比？是的， 我们周五同工学习的时候曾经说观察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叫做对比，对吧？好，我来用一次给你们打个样。好，专心依赖耶和华与什么对比？ 依靠日头的聪明。 对，你要这样做不要那样做，要做的是专心依靠耶和华，不要做的是什么？依靠自己的聪明。换句话说呢，仰赖和依靠是近义词，对吧？仰赖耶和华，依靠耶和华的敌人是依靠自己的聪明，对不对？当一个人特别善于耍小聪明的时候，他就心思不单纯，不去依靠耶和华了，对不对？ OK， 这是一个对比。然后呢，第二个对比还有就是在一切的事上认定他，和什么对比呢？ 自以为 是的，在一切的事上认定他，就是以他为我们行事为人的标准、原则、指引、依靠、仰望、源头，对不对？因为你在一切的事情认定他的前提就是你信赖嘛，你觉得他是好的嘛，你要依靠他嘛，你认为他是智慧的嘛，对吧？ OK， 在一切的事情上认定他，然后呢，与自以为有智慧来对比。哎，为什么？因为一旦一个人自以为有智慧的时候，他就会在一切的事情上认定谁？认定自己，对不对？ OK， 又是一个对比。好，你有没有发现箴言常常的对比的方式哈，很有意思哦。不仅善与恶之间有对比，不仅勤劳懒惰之间有对比，不仅这个贫穷富足之间有对比，它还有一个对比，就是神人之间有对比。是的，这个可能会让你很惊讶，在箴言当中很多的时候上帝的对立面是谁？是人，是自己，是自我。多少年来我们以为说上帝的对立面就是撒旦，对不对？但箴言很石破天惊地告诉我们，通常上帝的对立面是我们自己，上帝的对立面是自我，所以自我才是信靠上帝最大的敌人。不要什么事情都赖撒旦，啊，这是鬼的事儿，其实常常是我的事儿，而不是鬼的事儿，对不对？不，真的是因为自己的邪情私欲，自己的自私自我，自己的那个老我，自己的骄傲，自己的那个邪恶，常常是我们敬畏神、追求神的敌人，对不对 ？OK， 接下来呢，他又有一个对比，说敬畏耶和华和什么对比呢？远离恶事。是的，一个人敬畏耶和华，就表明说，在他的心中，他以耶和华为尊崇、敬拜、惧怕神，对不对？这个呢，远离恶事指的是什么？就是说他的生命当中，他真正能够以敬畏神的姿态去面对他生命当中大大小小的事情。哎，很有意思，对吧？这就是五到七节之间的对比。你平时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如果你看不出来这个对比，或者没有仔细的分析这个对比呢，他会将这段经文当中很多突出的东西大打折扣。如果你了解箴言的表达方式，箴言是有它固定的表达方式的，通常你会知道说箴言展现对比的目的是什么。很简单，不仅箴言是有这样的目的，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讲过很多的道，常常会有对比的方式，对吧？两条路，两个根基，两种果树，两种人，对吧？展现对比呢，在文学上有一个最重要的方式，最重要的目的，就是逼着你做出选择。我再说一遍， 就我们平时讲故事的时候也是这样哈，我们讲一讲说婆婆怎么对这个儿媳妇，再讲讲说这个儿媳妇怎么对婆婆，就是东家长李家短，我们去给邻居家说这个事儿，我婆婆怎么对我，我怎么对我婆婆，说的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时候，最终他的目的是什么？对，就是逼着别人做一个选择嘛，至少你在心里认同我嘛，至少知道说我是被欺负了嘛，至少你知道说我有个恶婆婆嘛，哎，我是多么的孝顺嘛，对吧？其实他潜意识里真的是这样做的，对不对？好，所以对比呢，在文学上有一个目的，就是逼着读者做选择。对比两者的目的就是两者之间二选一，因为对比太明显了嘛，在如此明显的对比之下，该如何选择是一种不言而喻的，对不对？是一种好像最正常的表达，对吧？好，让我来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哈。什么是智慧呢？这段经文首先告诉我们，智慧就是能有洞察基本的是非对错的能力，这个叫法则和诫命，对吧？好，这是智慧。第二呢，智慧是在这两者的对比之下选对了，就是智慧。好，再说，人生有许多的选择摆在我们的面前，在这选择的过程当中，两者二选一的过程当中，选对了就是智慧。换言之，对智慧最简单的定义，让我再重复一遍：洞察事物的本质、真理、是非对错，并且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活出正确的生活的状态和样式，这个就是智慧。好，我们接下来看八到十二节。接下来八到十二节呢，为我们展现了两个看似与智慧无关的场景，你有没有发现？好像突然就是转换了话题，讲另外一件事儿去了。那有两个场景，第一个场景呢是八到十节，他说：“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问大家，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这是一个丰富的场景，对吧？身体健康，对不对？老年人的追求。然后呢，有财物，有出熟的土产，表明你是一个有家底的人，仓房充满有余，酒榨新酒盈溢，就表明你比较富足，对不对？ OK， 这是一个顺利的人生场景，对吧？这是一个上帝大大赐福，身体健康，一切顺利，仓房有余，酒榨盈溢，春风得意，一帆风顺，成功的一个场景，对不对？ OK， 然后呢，很稀奇的是呢，接下来十一到十二节呢，讲了另外一个几乎完全相反的场景。他说：“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管教原文叫做惩治，哎，惩治好不好？对，这个小孩子都懂，对不对？啊，我们做爸爸的也懂。这个不听话的时候给他两巴掌，他肯定不舒服，我的手都红了，他屁股肯定红啊。那然后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那跟管教是同义词，对吧？啊，当然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他所喜爱的儿女。 OK， 管教的原文叫惩治。那这里讲到一种被管教、被责备、被惩治的人生场景，对吧？ OK， 通常来讲呢，经历管教和责备的人呢，都是在经历一种痛苦的场景，当然最终是为了你的益处，但是管教的过程其实挺痛苦的。 或者说经历责打、经历痛苦、经历不顺的一种场景，对吧 ？OK， 箴言把这两个场景相反的场景放在一起，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又是一个对比，对吧？箴言常常喜欢用对比，我甚至觉得呢，箴言故意将这两种完全相反的场景放在一起，摆在我们的眼前。他为什么要这样来做呢？或者说上下文哦，为什么他硬要把这两种场景摆在对智慧的定义之后呢？对不对？一到七节是在定义智慧嘛，定义完智慧之后，为什么突然风格转变描述这两种场景呢？好，让我来解释。首先这两个场景对每个人而言，你有没有发现都最具有普遍性，对不对？因为你无论是谁，你人生这几十年总会经历顺境，也会经历啊逆境，总会有成功的时候，也会有失败的时候，总会有欢乐的时候，也会有痛苦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这两个场景几乎可以概括人生当中的每一个场景？你每一个场景都可以给它归类，说这个属于顺境，这个属于逆境，因为人生绝对不会只经历这两者中间一个，对不对？人生有高山有低谷，每个人都会经历。所以那问大家，这两种的人生场景，顺境和逆境的两种场景跟智慧有什么关系呢？还记得我们对智慧的定义吗？洞察一切事物的本质，然后做 正确选择。 OK， 既然顺境和逆境是每一个人生命当中最普遍性的场景，那么用最普遍的这两个场景来检验智慧就再适合不过。所以智慧是什么？那箴言特别有智慧，箴言的作者特别有智慧，他恐怕你读完一到七节明白了智慧的定义之后，就把它摆在那里，于是他使用了这两个场景帮助你来检验你是不是真有智慧。什么是智慧呢？在这两个场景的背景之下呢，你稍微缩小一点，智慧就是说洞察你人生当中每一个顺境和逆境背后的本质。因为你每一个顺境和逆境背后都有原因的，都有一些本质是容易被人忽略的，都有一些背后的源头的，这常常容易被人忽略，这个需要你去洞察，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当我们去面对这些顺境和逆境实际的情况的时候，做出正确选择。是的，通常很多人在极大的成功下和极大的失败下都很难做出正确的选择。极大的成功会让他脑袋昏了，不认识自己了，飘飘欲仙了，于是通常会做出最愚蠢的决定。极大的失败给他打击太大，挫折太大，通常让他手足无措了，也容易做出错误的选择。所以智慧在这两种场景之下做出正确的选择。哎，你有没有觉得通常检验一个人的生命状况的时候，通常都不是说风平浪静的时候，是的，无事发生的时候他看起来比较正常。通常检验一个人生命状态的时候，都是极大的成功或者极大的失败临到他的时候，这两种状况一旦临到一个人，这个人如何去洞察，如何去面对，如何去选择，才是极具重要的人生课题。所以箴言在讲完智慧的定义之后，他给我们摆出这两种具体的人生场景，然后来测试我们是否有智慧。好，我来分享这两个场景的测试哈。你有没有觉得几乎 没有什么比顺境或者逆境本身更能够深入的去给我们的生命带来震动的，就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都能够极大的震动我们的生命，摇晃，它能够给我们的生命带来很大的危机，也能够给我们生命带来很大的震动或者是更新。因为这两种经历哈，会把我们平时我们生命当中那许多不易察觉的东西给暴露出来，是的，甚至会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的心灵给暴露出来，那些你心里特别糟糕的东西，或者那些你自以为自己没有的问题，那些你觉得不存在的漏洞，会突如其来的被极大的成功或者极大的失败给暴露出来，因为这两种情形有足够的能力把它们给暴露出来。C.S. 路易斯曾经讲过一个故事，他说如果你想要知道你地下室里有没有老鼠，你会不会走到地下室的门口清清嗓子说、我正在地下室啊，我要下来看看我的地下室里有没有老鼠。如果你真的这样做，当你走到地下室的时候，你一定会发现你的地下室里一只老鼠都没有，对不对？因为你清清嗓子，你去打开门，你去做这个工作，你会让老鼠全部都走了，因为它不够突如其来嘛。如果你真的想要知道你的地下室里有没有老鼠，你需要静悄悄地走在地下室的门口，慢慢地打开门，突然一下子打开灯，迅速地看见地下室原来一堆老鼠。那我觉得顺境和逆境的人生场景就有这样的特质，因为生命当中的顺境和逆境呢，在我们表面的风平浪静的人生场景当中，会像那一个突然闯入地下室的人，会像那场突然闯入我们人生的意外，突然闯入的这个极大的处境会震动我们的心，会这一震动会让我们看见我们平时不易看的那些的东西。这就是很多人为什么有钱了就要找小三的原因，因为那个震动太大了嘛，对不对？是。我们来看箴言的这一段经文的时候，突然发现说，哦，原来认识这个事物的本质，或者说做出正确的选择，用极大的震动来显露我们看见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人，这是智慧的第一步。是的，因为苏格拉底曾经有一个名言，大家知道哈，就说我是一个一无所知的人，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唯一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的一无所知，就是我的无知。所以苏格拉底的名言叫做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唯一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足够的无知。所以知无知呢是智慧的开始，确实是智慧的开始。好，我们来先来看顺境的测试，好吧。人生的真相是这样的，你知道有的时候呢，顺境给人带来最糟糕的场景是什么吗？顺境给人带来最高的场景就是让人最后不认识自己了。哎，我上周讲到财主和拉萨路的比喻的时候，曾特别提到过，对不对？这人生最糟糕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所有的欲望都被满足，就是我们所有的梦想都实现，就是我们所有都一帆风顺，就是我们所有都万事如意。因为最令人绝望的就是罪人的生命总是一帆风顺，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吗？那意味着 作恶的阻拦被挪开了，那意味着，那意味着几乎是没救了。罗马书第一章特别的告诉我们，对于恶人，你知道上帝最大的审判是什么吗？是的，就是把他交给自己的私欲和欲望，任凭他们的恶事不被阻拦的行出来，就任凭他们取得成功，一帆风顺，不被阻拦。而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这样做是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至于神震怒。所以让我这样说，顺境有一个最大的危险，你知道是什么吗？就让人越来越不认识自己，同时越来越在这个过程当中罪恶不被阻拦的行出来。是的，顺境真的有这样的功效。这就是为什么一旦一个人有了钱，他就不是原来的自己，他就要婚外情，他就要找小三。所以呢，在这个角度来讲呢，顺境给人来讲是一个极大的测试，对不对？或者说是一个极大的危机。我不说顺境本身是危机，而是说人不会去面对这个顺境，不懂得如何面对这个成功，就会给他带来极大的危机。意思是，如果你是一个自私的人，上帝能够对你做的最差的事情，就是让你的自私可以一帆风顺，过得很好，那就是最糟糕的事情，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了。那如果你是一个糟糕的人，那么几乎最大的、最大的、最差劲的事情，就是让你的糟糕没有阻拦的被行出来。因为顺境会迷失一个人的双眼，甚至会让他失去最基本的反思的能力，因为他已经太成功了嘛，所以他都不会反思说自己是一个多么糟糕的人了。成功会掩盖掉他对自己的该有的基本的认识，这就是不知道如何处顺境。举个例子，当一个人特别成功的时候，我上周也讲到了，对吧？在他的生命当中会发生什么呢？他会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他会把一个过高的评价送给自己。是的，只要他取得一某一个层面的成功，他就一定会把一个过高的评价送给自己。当人们对你说，哎，你真棒的时候，他通常嘴上会说，啊，没有啦，没有，哪里哪里，一般啦，还好，他嘴上会这样说。那你知道心里他怎么说吗？比如说你真棒，他心里说 yes， 你说的对，我就是比别人聪明，我就是比别人有能力，我就是比别人强，甚至他会认为说我就是比别人帅，连这个比较客观的事情他都可以很主观，对不对？真的是这样子的，他会自然而然的、毫无障碍的、非常顺利的把一个过高的评价送给自己。在上周我们讲到财主与拉撒路的比喻的时候，你知道我曾经认识一些非常富有的人哈，通常他们都有一个特点，你知道什么特点吗？就通常他们赚到一大笔钱之后，他们会通常都自然而然的认为自己通晓任何事情。因为他们挣了一大笔钱之后，他会觉得自己的书法写得比别人好。他会认为自己更聪明，他会认为可以指点，为所有人指点江山。所以马老师喜欢做老师嘛。你知道这个逻辑是很奇葩的。纵然挣钱跟优秀之间有一定的联系，但是不是必然的联系，但我们总是要做这种必然的100%的联系。他们时刻都觉得自己与众不同，甚至觉得自己有能力做那些自己根本做不来的事情。有些人会认为自己比经济学家更懂经济，有些人会认为自己比学者更有学问，有些人会认为自己比牧师更了解圣经，总之呢就是很厉害。那你知道为什么呢？ 很简单，因为他们长久以来都不断的被别人告知说他们比别人强，周围的人都这样说。你知道最可怕的是什么吗？最可怕的是最终他真信了他真信了，那他就是这样成了傻瓜的。所以箴言说呢，自以为聪明的人就是什么，就是傻子自以为聪明的人就是傻子，就是愚昧人。因为箴言说，你见过自以为有智慧的人吗？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这就是顺境给人生带来的测试，这个测试帮助我们查验到自己的愚昧。是的，顺境帮助我们洞察自己的愚昧，洞察自己的糟糕，洞察自己的骄傲自我。 OK， 接下来逆境的测试，不仅顺境可以测试一个人的状况，逆境同样可以测试一个人的状况。当事情不如人意的时候，我知道其实很多人就开始崩溃，对吧？当你经历到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你会焦虑，你会愤怒。当我们经历到不如意的艰难极大的挑战的时候，我们的自私苦毒怨恨就开始被抖搂出来，对不对？就喜欢发脾气了，就喜欢，其实不是喜欢，而是说无法自制的开始去发脾气了。那你知道这个时候呢，你所能做的最差的反应是什么吗？哎，你知道智慧就是洞察本质，然后做出正确选择吗？顺境的最差的反应就是让你的顺境一帆风顺，然后越来越不认识自己，这就是最差的，对不对？你知道逆境给人最差的反应是什么吗？就是试图给自己找借口，找一个看似合理的解释。或者说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或者说试图开始责备别人，你把这个事情给搞大了，或者说试图把这个事情解释得更合理一点。总之不是我不行，总之这样的事情发生不是因为我不行，要么是别人不行，要么是这个事情本来就应该这样，要么是反正跟我无关。所以当生命当中突如其来的逆境、失败、挫折来到的时候，逆境其实会把我们的生命当中的一些的缺点给暴露出来，对不对？为什么会导致这个东西呢？可能跟我们的自私有关系，可能跟我们的愚昧有关系，可能跟我们的骄傲有关系，可能跟我们这个人很多的东西都有关系，对不对？最差的是我们不仅不去处理这些东西，反而找借口掩盖它，透过责备别人掩盖他，透过找借口解释一遍掩盖他，这是最差的。这一年我遇见过很多年轻人，他们喜欢谈恋爱的年轻人啊，通常年轻人都在未结婚之前都会谈几段恋爱，对吧？哦，我遇见过好多失恋的年轻的弟兄姊妹，他们这个恋爱之前的时候都满怀信心，虽然这个信心比较虚假啊，在谈恋爱之前呢，我常常会告诫他们说要读经、祷告、灵修、参加小组、好好听道、好好聚会、参加教会的服事，这样让你不断的塑造自己的生命，建立正确的恋爱的观念，建立敬畏上帝的心，然后你们俩会走得更好。你知道他们都点头点的特别的厉害，都说哎，好，我一定这样做。通常来讲呢，一旦进入恋爱之后，他们就怎么样呢？哎，你们知道吗？不来聚会了，不来小组了，不读经了，不祷告了，因为每天两个人要逛街、看电影、吃小吃，干各样的两个人的二人世界。然后呢，我就会告诉他说，你其实处在一种迷失的状态，因为在这种状态之下呢，最终呢，以我 过来人的经验呢，我要告诉你一个坏消息，通常在这个状态之下呢，分手的概率达到90%。你别吓唬我哦，你别咒我们哟，我们两个彼此相爱的。直到有一天，半年之后，他们互相忍受不了对方了，他们突然发现说对方跟自己想的不一样。我说是的，对方本来就这么糟糕，但是并且在你们恋爱这半年他变得更糟糕了。你承认吗？他不读经了，不祷告了，不聚会了，不听到了，他是不是变得更糟糕了？他变得更自我了，他变得更自私了，他变得更加的虚伪了。只不过呢，在前三个月还伪装的一帆风顺，后三个月实在装不下去了嘛。所以呢，求主来帮助我们，什么是真正的智慧呢？洞察事物的本质。恋爱是要靠读经祷告聚会能够让你更好恋爱的，这是事物的本质，不然的话你会很难好好的恋爱的，对不对？恋爱是要做正确的抉择，是两个人一起更加的敬畏上帝，两个人一起更加的爱神，两个人一起更加明白真理，这个可以为你们的看电影吃零食保驾护航的。所以呢，求主来帮助我们，这个就是智慧。所以通常他们失恋的时候跑过来嚎啕大哭，我说哭什么？他说我那么爱他，他居然跟我说分手。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一直在这种自，甚至呢，我说 OK 了，以前恋爱是一个极大的顺境，对不对？你心心念念喜欢的那个人终于答应跟你恋爱了，这是一个极大的什么顺境。好，现在吧 OK， 在那个极大的顺境的检测下你怎么样？你失败了，对吧？ OK， 现在你失恋了， OK， 别灰心，现在有一个极大的逆境，这一个检测不要再失败了。通常呢，在那个极大的顺境之下失败的年轻人，在这个极大的逆境下同样又失败了。我说你这个两头堵呀，你这个太悲催了，上一个你失败了，这个你基本上还失败。为什么？因为他恋爱失败了之后，他按理说应该反思自己，对不对？他按理说，你看我这半年我远离神，我被管教了，你看我这半年我自我，我自私，我在这两我们两个人的关系上，我没有反思自己的个性的问题，我没有反思自我的问题，我常常会要求对方。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应当有这些的反思，对不对？他应当看见说，不能仅仅怨恨对方，不能说我这么爱他，他凭什么这样对我。你应该看到自己性格的缺点和自私的成分，对不对？因为这个才会使你成长嘛，这个才会使你变得更有智慧，预备进入婚姻嘛。反而呢，在这个极大的逆境面前呢，前一个失败的人呢，通常都会自怜，对自己呢是自怜，我如此的痴心这个一片。他这样对我啊，我太自怜了，我好可怜。对别人呢，就是怨恨，他负心薄幸，他怎么怎么样，对吧？对上帝呢，又是抱怨，他为什么让我失恋了？他不爱我，上帝真是不爱我。人家张弟兄和李姊妹都订婚了，又被结婚了，我却失恋了。当年是一起谈恋爱的，两对儿，对吧？所以你会发现呢，他在这一个极大的逆境下也依然没有智慧，对吧？他没有查验洞察这个极大逆境背后的本质。他按理说应该反思自己，按理说应该梳理信仰，按理说应该调整生命的状态，这个才叫有智慧。按理说他开始在这个过程当中来思考自己如何的去往前走，他不应该下一次再一次被自我抓住，再一次被痛苦抓住，再一次被一个偶像抓住。他只是说我太爱对方了，其实不是的。所有说太爱对方的人，其实都是太爱自己了。他不能接受的不是对方离开他，他不能接受的是对方不再属于他。所以呢，当一个逆境突如其来到来的时候， 你当然可以悲伤，这是正常的人，正常的情绪当然可以，对不对？但是悲伤完之后还是要怎么样？还是要去洞察，还是要去做抉择。因为在这个逆境当中，你所失去的，其实上帝想让我们检测的是我们生命当中许多的偶像，许多的自我，许多的自私，许多的邪情私欲，或者许多的以其他的事物代替上帝的那种的生活的样式。所以呢，你会发现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都是人生当中的一场测试，对吧？因为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他们都相当直截了当地展现了两件事。第一，顺境通常会展现你心中的欲望；第二，逆境呢，通常会展现你心中的偶像。是的，你失去什么就痛苦的要死要活呢？通常那个是你的偶像。顺境会朝你吼叫说，其实你何等的骄傲，你需要上帝；逆境会朝你吼叫说，其实你何等的脆弱，你需要上帝。顺境和逆境都会向我们吼叫，展现出来我们需要上帝。那这就是真正的智慧的秘密。你要么认真的思考说，我应该如何的去回应这一场生命当中的顺境和逆境，我如何反思自己，我如何谦卑，我如何寻求真理，我依靠如何仰望神，而不是继续的掩耳盗铃，一意孤行。所以一个人呢，面对顺境和逆境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他有两个方向，一个是要么悔改，对，是的，有的时候呢，悔改是一个方向，第二呢，还有另外一个方向，就是更加的刚硬。是的，真的是这样的。我见过好多的人，他经历一场极大的震动的时候，要么这场震动把他震醒了，悔改吧；要么这场震动让他更加的刚硬。所有失去的，我要重新把它夺回来。我等了3年，对不对？不是为了证明我有多么了不起。啊，最终他还是要证明自己有多么了不起，属于我的，我一定要把它拿回来。我等你。这个会让他更加的自我，对不对？其实呢，这3年，其实让他知道说自己需要依靠上帝。一个人不会原封不动，他要么更智慧，更容易悔改。更容易反思自己，他会变得更怎么？更智慧，更容易洞察事物的本质，他会变得更智慧。要么他会更愚蠢，更刚硬，更不会反思自己，更加强自我的系统，他会变得更愚蠢。所以呢，求主来帮助我们，只有这两个方向，没有其他的方向。一个人不会原地不动的。这是一个很震惊人的消息，对不对？我们以为说我这10年，你知道我见过好多弟兄姊妹常常喜欢说一句话，哎，我这3年信仰都没成长。我说你太高估自己了吧。你这3年怎么会没成长呢？你这3年明明倒退了。就他以为说。他以为说自己可以原封不动，没有人可以原封不动的。你只有两个方向，一直有两个方向，要么更智慧，要么更愚蠢，要么心更柔软，更柔软，要去悔改，依靠上帝；要么心更刚硬，更依靠自己的智慧，处理人生。真的只有这两个方向，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原封不动只是一种假象而已。所以生命当中的两个测试帮助我们什么呢？帮助我们把我们的生命逼到墙角，说选择吧。这就是生命当中两个场景的作用，极大的成功，极大的顺境 和极大的失败、极大的艰难都有这个作用，把我们的生命逼到墙角，说选择吧，二选一，要么更智慧，要么更愚蠢，要么认识到自己的骄傲、败坏、自私，然后看见自己真实的需要上帝去悔改，去认识真理，要么呢，这就是真智慧，对吧？要么呢，就更刚硬、更悖逆、更自我、更强化自己的东西，更抱怨上帝，那就会更愚蠢。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箴言对每一个人来讲都是极其重要的一段关于指导我们人生智慧的经文。最后，如何通过这样的测试呢？顺境对逆境对人生有考验，我们如何通过呢？让我这样说哈，道德主义的宗教是这样的模式，就是在极大的顺境成功的时候呢，一般都会认为自己够优秀，对吧？我为什么取得这个成功呢？就是我够优秀，够有本事，够帅，够好，我本该就这样，就是看起来什么都懂。于是他就会越来越不认识自己，越来越认不清事实。那当在极大的逆境当中呢，道德主义是这样的，怨天尤人，自怜自卑，觉得都怪自己，要不是我不孝顺，我爸爸也不会死，你爸爸死是因为他得了癌症，跟你的不孝顺也没什么关系。但是呢，他会觉得说一切都是我。在极大的逆境当中，他这种自怜自卑、自怨自艾，其实也是一种道德主义。但是呢，让我说有一个出路，在基督耶稣的福音当中不是这样的。当你面对极大的成功和极大的失败的时候，都不是把这一切的根基归咎于自己。我再说一遍哦，道德主义的模式就是你无论面对极大的成功还是极大的失败，源头根基都是自己。但是福音不是的，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一个人而已，就是我们本来是一个人而已，并且常常是一个无用的人。但是呢，虽然我们无用，虽然我们比起上帝来我们足够的愚蠢，但是呢，上帝还是爱我们，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定死，赎回我们的生命，我们被基督接纳，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就是在此时此刻，我们还是会充满很多的瑕疵，常常失败，但上帝还是爱我们，这样的恩典的爱帮助我们来成长。所以福音的出路是这个逻辑，这意味着当我们极大的成功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把这个成功归咎于自己，源头和根基给自己？不能。当极大的成功的时候，福音提醒我们要谦卑，因为本来我们不行，而是基督行。当我们极大的失败的时候，要不要把这一切的源头和根基归咎于自己？其实也不需要，不是根基上的，因为福音提醒我们，即使我们失败了，我们也不是根基上的失败，我们依然是神的儿女，我们依然是主所爱的，我们依然是有安全感的，不需要自怨自艾，不需要苦读怨恨，不需要自卑自怜，因为我们依然在上帝眼中是他的儿女。所以你会发现福音的模式是什么呢？在极大的成功面前反思自己，谦卑归荣耀给神，知道自己不行。在极大的失败面前也不需要自怨自艾，也不需要自我否定到一个地步，自卑自怜到一个地步，好像自己从此一无是处，而是可以在基督里有安全感，这样你就会更有智慧。所以如何更有智慧呢？两个点。当你步入成功的时候，要向自己报警，立刻告诉自己，你的成功其实是要荣耀神，不要荣耀自己，不要把自己不该得的荣耀归给自己，因为那个其实是自己不该得的荣耀。要知道不是我自己的能耐，不要偷偷的在心里给自己加分。很多人都喜欢干这个事儿，对吧？偷偷的，小的时候我们用涂改液 把考的九分变成九十分，对吧？嗯，我们长大了还喜欢这样干，只要我们取得一点成功，我们就喜欢偷偷的在自己心里给自己加两分。不需要，真的不需要，因为你已经是一百分了。请注意哦，作为神的儿女，你已经是一百分了。福音会这么说，我不在意这个世界怎么吹你，这个世界怎么吹你，其实你会不会在上帝面前就更有价值？不会的。我不在意你多么富裕，我不在意你的简历，我不在意你的成功成就，我唯一在意的是什么？你在上帝面前是一个罪人，你需要悔改，你一点都不比别人更好，你需要上帝的恩典怜悯，你需要依靠他，对不对？这个会让我们谦卑一点，所以在成功的时候向自己报警，变得谦卑，不要心里偷偷给自己加分。第二呢，在经历极大失败的时候也是这样，不要被那个失败完全的击倒了，而是要相信说上帝依然爱你。是的，即使你经历最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失败，上帝依然爱你，没有任何事物可以从上帝那里给你减分，对不对？减分也是做不到的。纵然你糟糕无用，但纵然你是一个罪人，但上帝爱你，甚至为你舍了他自己的生命。这就是希伯来书说的为了那个管教的人的好处而有的痛苦。所以我们活在一个破碎的世界，我们每天都会经历一些成功，也会经历一些失败，但是在这其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把这一切都带到上帝的面前去。是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有的时候我们成功的时候把成功带到了自己的面前，带到了世人的面前。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对不对？所以富贵了一定要还乡，开上了路虎之后一定要在村里转两圈，对不对？不然就锦衣夜行了嘛。一定要把自己的叔叔阿姨，这个伯伯，这个舅舅都请过来吃一顿饭，对吧？我在外面闯的还是蛮不错的，来看一看。中国人都是这样子的嘛，刘邦说的嘛，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这就是把自己的成功归给了自己，对吧？把成功带到自己的面前，带到世人的面前去，好将荣耀归给自己。但是呢，通常我们失败的时候呢，我们会把根基归给什么？归给上帝，对吧？归给别人，对吧？啊，或者说最糟糕的人也会归给自己，就是说都怪我，如果我当初听爸爸的话他就不会去世。你担不起这个责任，生命在上帝的手中，不在你听话的那个手中。当然你需要为不听话来悔改，仅仅是需要悔改而已，而不是这个决定了你爸爸的生命。所以你会发现人总是想做上帝，你发现没有？极大的成功的时候想做上帝，将荣耀都归给自己，一切的源头都是我。极大的失败有的时候也想做上帝，我评判说这都怪你，是不是做了上帝？我评判说都怪我，是不是做了上帝？我给他一个合理的解释，都只是因为这些，是不是做了上帝？是的，人生没有那么简单的，它是有很复杂的。所以呢，求主来帮助我们，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福音里的模式是在成功当中荣耀归给主，学习谦卑，在失败当中省察自己，学习悔改，但有安全感，这样我们就会更有智慧。阿们。感谢主，愿主祝福大家。这就是人生当中的真智慧。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你带领我们在这段经文当中，借着这段经文让我们认识自己，让我们认识真理。因为我们常常对真理的把握何等的缺乏，以至于我们对自己人生的把握也变得何等的缺乏。主啊，让我们将自己的人生，让我们将前面的道路，让我们将自己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顺境或逆境都带到你的面前。因为只有都带到你的面前，才是真正的智慧，才是正确的途径。 透过你的真理来省察我们自己，省察我们的骄傲，也省察我们的自怜，省察我们的刚硬，也省察我们许多的软弱，使我们在其中真正得着智慧。感谢赞美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主。我们如此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